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。即系唱 K 唔会有错啊？ 咩 K 咧？ 我唱邪 K 啦。 O K O K。 你咪认为冇啊嘛？系咪先？ 有。 你有冇睇新聞《星岛日报》？ 冇冇冇，我哋知评，我知只一仔 嘅。哦，咁嗰啲 系啦，嗰啲唔关事啦。 咁样早排咧就有一单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上沙下沙沙嘴三沙数啊。咁咧系我哋同阿碌。最其實係咩日子咧？係阿碌嘅告別晚會之後兩日，咁啊兩一個禮拜。 哦，好彩咯！ 兩個禮拜。 好彩咯，好彩咯。 亦都係我同阿碌去咗沙灣之前嗰日，直頭嗰日。 哦，萬幸，萬幸，萬幸。 佢哋係掃三沙，我同阿碌咧就點咧？去咗沙，去咗沙灣。 嗯。 我話好撚彩。你知唔知呢次咧係點掃法咧？人哋嗱，我又唔講我同阿碌呢次住啊，知點掃法咧？ 唔知。 嗱，我詳情我可以講少少咧。總報紙講咧，總共咧就拉咗65個香港人。 嗯。 OK。其實仲有一單嘢嘅，一單我都可以講埋嘅。拉65香港人，就係喺三沙呢個地方就拉咗60多人。哇！係真係少唔少啲？以前一間場啊，三沙嚟講咧。大概係有30-40間場到啦。 嗯。 咁、如果平時一間場點解拉如果拉香港人拉到60個啦。 嚇。 因為因為至細嗰間場都係30幾間房。 嗯。 30幾間係有佔一半係香港人。 嗯。 咁嗰一半呢亦都起碼要容納到有5-6個。咁其實基本上呢一間場已經可以啦。今次唔得。 嗯。 要成個三沙。 都係60幾個啫。 係啊，即係60幾個啫。 係啦。 所以平均一間場係拉過3.5個好啦，咁3.5個香港人啦，咁即係證明係乜嘢咧？係冇人夠膽去玩，直頭係唔去啊！呢次咧係點解？ 點解啦？呢啲死事嚟啦，俾人捉得嘅，又或者 係因為咧，其實三沙咧陽啊，嚇佢喺5月咧頭咧5.1咧就即刻即係好大事鋪張， 係 就 call 曬啲客， 哇！ 喂你得啦，好安全啦，安全啦。咁啲客都嚟，喂，其實啲客都唔算多㗎啦，講真，啲客都話屌你啦，你講話安全，你講啊咁講啦，我都驚啊，所以好多其實好多唔好去㗎啦，咁咪呢鑊拉得好勁啊 ，OK， 咁抵賴嘢啦， 咁即係扯玩扯小心啦，講真，喂你冇，喂你諗下啦，點樣拉法呢次？佢哋阿爺咧，即係公安咧，就喺南山，南山調曬嗰啲公安過嚟沙咀拉人。咁某程度真係南沙好安全嘅咯， 哦， 一定係嘅，一定係啊，即係當日咧，我同阿碌係好安全嘅，因為我哋喺沙灣啊嘛，好安全嘅嗰日，因為而家全部拉曬三沙啊 ，OK， 咁係方法係點樣咧？有一間叫做長樂啊，定係啊唔記得咩名啦，其實我喺 Facebook 有講啊，或者一介紹我新嘅 Facebook 啊，咁有一間卡拉 OK 場啦。就啲公安嗡嗡圍住成間卡拉 OK， 唔俾人出，唔俾人入。OK， 跟住上去查，一查見到跟住你走唔甩啦，見到坐台嘅，有冇坐台先拉先，拉撚走先。即係聽聞咧，就冇坐住女嘅就罰3萬。因為嗰間場咧樓上都仲有嗰啲。炮房之類嘅，其實酒店式嘅嚇炮房嘅，喺酒店房到裏面咧就罰10萬。 哇！坐女都要罰3萬啊！ 係啊，咁即係呢啲咧係阿爺攞落嚟嘅啫。其實即係星島攞呢封未必啱噶。 係咯， 主角呢啲真係成鳩人坐。 唔係，同埋老實講，同埋坐女老實講真係有得拗噶嘛。 係啊，因為可能我女朋友嚟噶嘛。 係啊， 或者你永遠都所以呢啲嗱，未必係真嘅。 係啦。我真係覺得呢下真係， 但 係 拉咗65個人咧，就真嘅， 就真，我都知， 真嘅， 我都知嚇。 咁同埋呢個拉法咧，係冇得走嘅， 冇得走係， 冇得走嘅，因為佢嗰陣你任何一間 K 場都係你都冇得走噶啦，因為咁樣俾啲物圍住， 係啦 ，OK， 咁你想走後門都有人守住你，咁冇辦法啦，咁以後點搞咧？咁我同啲物傾緊偈嘅， 嗯。OK， 如果網友想玩咧，我都仲有方法嘅。嗯。啊，但就唔 好 便喺度讲啦， 唔方便喺节目度讲啦。所有嘢 PM 行先。 PM 行先啦。 系啦。 因为鉴于此咧，小弟咧就整咗一个叫战狼俱乐部嘅Facebook 群组啊。 哦， 系啲神秘群组嚟嘅。我唔加你睇唔到 嘅，系啦，睇唔到所有嘢嘅。 阿德入咗啦， 系啦，我知啊，我觉得奇怪，咦，点解有日弹咗咁嘅嘢出嚟？哦，原来系你。 因为我谂系配合咗个节目，以后都系、可能系喺 Facebook 里边配合一啲节目去做啦，咁、样。咁你见到啦，我不停咁贴相啦，系先不停咁贴啲我同啲女嘅倾偈嗰啲嘢啦，喺 系啊 QQ 啊微信啊， 见到你啦， 你见到啦，系嘛、一够时间讲唔够时间我就唔讲啦，系嘛、又讲多单严打，即系录音之前早两日龙华就严打啦。 OK， 龙华就拉又系拉咗69个，就拉咗四间场里边拉69个，男加女，我又系屌你老尾，以前一间场都可以啦。喂，以前一间场都唔止69条女啦，而家系四间场加埋69条女。 啊， 仲要啊，仲有嗱，你睇下你睇下呢个做数成分系点样啊？话声你做数成分，即系两个做数啊！话声你听，系点样咧？将啲女摆晒落个球场度。喂，你知唔知啊？篮球场啊，你知唔知以前系放落足球场度啊？话声你听。大佬，你真系呢啲数咧，系啊，呃啲咧。哎呀，要打啦，好撚驚嘅人。喂，我话声咧，冇问题啊。话声咧，好多而家一场咁开啊，出嚟捞嘅女仔好多。唔停都有，系啲场唔敢开。你话如果你搵到啲咩酒店钟啊，好似我哋啲网友咁咧，吓搵酒店钟啊，俾得多少少钱啊，租五星级酒店啊，喂，系完全冇问题啊。话声听。系而家问问题系点咧？系五星级酒店加价，仆街！要你老尾坐地起价，即系以前我哋住开嗰啲，我住开一间最平嘅五星级酒店咧，就七嚿水搞掂噶啦。阿碌我住过七百几百蚊嘅啫，吓而家1100几。 哇！ 呢个咩季节知唔知啊？淡季啊，而家仆街！ 系淡季。 哇！屌你老尾，你酒店而家啲五星级酒店系好鸠难订。四星就开始难订啦，唔同以前我哋住啲。咩二乜一八啊，咩泰啊，吓咁嗰啲啦，而家嗰啲反而少啲人住添啊，嗰啲可能易租啲啊，而家上啲四星五星嗰啲咧，而家好撚難租，而且仲係加價添，你幾撚契弟啊，咁證明咧市係有嘅，但係上場玩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K 場玩咧，就我諗就少咗啦，咁有媽咪同我聯絡過嘅，其實有幾個啲集團咧同我聯絡添。我唔知點解喎呢輪啊，啲人好鬼型喎，有人同我傾偈喎，咁樣我未傾，可能傾咗之後，我睇下點樣可以同啲網友玩下啦，咁我諗都應該 OK 嘅，咁啊唔講呢度啦，都要講翻啲實戰嘅嘢啦，係咪先？咁首先恭喜我哋個唔怕講啊，而家呢間場嘅名金風營啊，金風營咧已經宣布接咗啦。 因為接咗所以唔怕講， 因為咧已經加佢長期累月。屌你老三個月嘅嚴打啊頂唔撚順啦，屌你終於接咗啦 ,ok, 咁我哋個表妹媽咪呢就有啲恭喜佢啦，啊趁住呢三個月嚴打呢三個月積極做人啊。 嘩 咁啊，但係而家大肚臨登，但大肚臨登呢佢都仲做緊媽咪嘅，咁佢去咗沙灣另外一間場叫金 X 主、或者我哋叫以後呢間場我哋嗌佢公主啦，好冇？咁啊，喺公主做啦咁樣。當然啦，佢我就去捧個場嘅啫。因為咧我就收到風啊嘛，收到我哋嘅藍血人話咧沙灣重光。啲重光我就首先唔好意思啊，冇揾阿藍血人先，即係因為咧藍血人有佢搞嗰度咧要同呢個網友安排啊嘛。咁我同阿碌咧。就即係我同表妹講話，喂點解而家你邊度做啊？而家沙咀沙灣重光咯，跟住話金風營我冇做㗎啦，我就去咗公主度做，咁樣我話得啊，咁我同阿碌嚟捧你場囉。我都未話嘅，咁我知道佢呢，咁我就同阿碌講，喂阿表妹轉咗場喎，咁你點啊？捧佢場囉。係囉，係諗都唔明就諗喎。 捧佢場囉。 捧佢場囉，就今晚囉。 好嘢啫。 真係好撚嘢。仲有嘅阿碌係未走呀。 啊，阿碌个告别晚会咧，再同我告别多次，佢亦都可能咧七月都走唔到。 喂，啱晒啊，一阵先讲啦， 七日嗰啲啦，七日嗰啲，你慢慢讲啦，你仲有时间讲嘅 ，OK， 冇事。嗱，咁跟住我哋去咗呢间公主啦，咁就咁就边个招呼我哋咧？系阿表妹嘅助理，即系表妹大肚林丹。陀住三個幾四個月咁啊，冇理由佢過嚟同你飲酒啊！係咪先？你知我癲噶嘛，我一樣照顧啫嘛。 你癲嘅你真係。 咁啊，阿助理過咗嚟，另外一個助理唔係我搞嗰、那個，記住啊。表妹嘅助理就過嚟咁啊，同我哋傾偈啦。咁啊話啦，呢度咧就$200菜袋，$300一 Q。咦？好似平過金風營喎、 啊， 金風營$300坐台，$400 Q， 喂、哎，好$250坐台，總之係$400一 Q 啦，嚇、啊，咁跟住話，但係牛哥啊，過夜就麻煩啲，跟住我話點麻煩啊？我話過夜就比嫌金風營貴，我貴幾多先？一嚟，我想首先講啊，金風營係八嚿水，七嚿有七嚿至八嚿嘅，啊過夜啊，跟住講牛哥$1,200喎。 嗯， 喂，$1,200呢个数系一条咩数？你知唔知？ 唔知。 $1,200咧，其实够我喺福田啊玩一件过夜噶啦。喺福田我哋成日去嗰间金 X 啦、啊、金 X 乜嘢田啦吓咁样嗰度都系$1,100过夜嘅人。 嗯， 喂，福田啲场、哦，福田啲场系讲紧饮酒七嚿水，你冇得走噶、哦，讲真系咪先？嗯啊！以呢度，就算我哋去上沙，都系九嚿水过夜啫。而家呢度咩地方啊？沙湾、啊。 嗯。 佢话冇啊，冇办法噶，牛哥，因为呢度好奇怪噶。如果你8点钟要过夜咧，就$1,200。10点钟搵到啲过夜咧，就$1,000。吓、啊，十点零即系11点至12点到搵到啲过夜就8嚿。 喺 八嚿就近翻金風營嗰個價錢啦。 佢係計時間咯， 時間計時間，即係你越早咧就越貴， 越遲就越平。 係啦，越遲越平，因為那個女仔我已經可能坐咗次台啦。 嗯， 啊咁樣我再做你咧，賺咗2嚿啦，咪再做翻你咯。 嗯， 啊可能係咁樣。咁我話咁冇辦法㗎，阿碌就梗係 早啦， 底度爛啦，佢行二三制。先即$200坐台，$300一票，咁係貴就酒店啫，我哋都係住翻嗰間㗎啦，係先我比較喺沙灣好少少間酒店啦，其實唔好少少唔係特別安全嘅酒店啊，話聲啦，嗰間唔可以確定係100%安全㗎， 嗯， 但係只係喺沙灣最好，即係好就 OK 㗎啦，咁我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講法，咁啊阿碌嗰件好快嚟啦，咁啊我覺得普普通通啦，人一個啦，咁樣 OK 喎，咁到我嗰個點咧？仲要$1,200喎，$1,200喎， 嗯， 一打開道門，叮，可能即係可能阿碌嗰啲就唔撚中意噶啦，話聲你聽。 哦，你嘅 style， 即係成個高秀平就喺棟喺度。 哦， 即係我想同你講，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高秀平嘅啫。 嚇、啊， 我係高瘦大嘅，但係嗰陣你瘦得嚟就好難揾到大。咁、高秀平都算啦，咁呢個唔算好高嘅，但佢真係受評咯。 嗯， 哇，見到哇，如獲至寶啦，跟住頂拎飯啊，即係趁快打慢啊。 嗯， 快打慢啊，因為講真，因為公主呢間場咧都係行坐噶嘛。 嗯， 咁阿碌就要都要行坐三個鐘頭之內，阿碌就要搏嘢噶啦嘛。嚇、咁我哋頂拎飯男咁啊，啡啡嚟咁去猜完妹，即係喺卡拉 OK 玩完，即刻就去咗間房度搞，但係嗰件女真係得，唯一有一樣唔好咧，即係間場就係垃垃圾圾，喇喇喳喳咁樣，我覺得係咯。 OK， 佢唔同我哋去呢、這個去呢、這個福田啦、啊，佢完全我唔同我哋去福田嘅嚇，咁啊呢場喇喇喳喳，但係咁樣而且有呢有個問題就係佢過夜貴啦。$1,200，其實貴就唔算係貴喎，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哋去鳳 X， 又係沙灣阿南血人帶團嘅嚇，咁、嗰次我跟佢去玩，咁佢幫我揾咗件女，其實都要千二嘅，嚇、只係南血人帶我哋去鳳 X 呢間場，嗰件女就要上去佢樓上酒店，嗰件女唔肯跟我去出去出邊，而呢件女肯喎，呢件女真係唔錯嘅喎，講真，嚇咁啊。下次如果嚴打完之後， 唔好话，如果唔好话严严打完完嘅啦，我觉得系点咧？过嚟两个月就扫一次， 嗯， 吓扫边间唔话你知，咁你咁好彩去到 拉嘢嘅， 拉嘢就拉嘢啦， 嗯， 当然啦，你记住我成日咁讲噶啦，有啲日子咧系会安全啲嘅， 嗯， 啊啲星期几嗰啲吓就会好啲嘅。啊！你星期幾又危啲嘅， 嗯 ，OK 咁咁其實網友其實可以作為參考嘅。咁當然啦，你個喺度講我就唔喺度講啦。咁你試下問我咯，咁我會話埋俾你聽點解嘅。 嗯 ，OK。 咁啊，你未宣布七一之前係咪啊？ 未。 我宣布一下先啦。 等你講曬你要講嘅嘢先啦。 嚴打 係 對我嚟講真係一個非常好嘅事。你知唔知係正到點咧？即係我除咗女酒店中其實女靚女多咗啦，酒店靚女多咗啦，我私下接洽嘅女仔都多咗。例如呢位嗱，我係先俾阿的睇過啦。其實呢幅圖呢我就貼咗喺我嘅 Facebook 度嘅。咁、啊、我因為我再買一次廣告先啦。我建立咗一個 Facebook 群組， 嗯， 叫戰南俱樂部嘅， 嗯 ，OK 就私人網友。網友嘅啫，咁、你就可以留言啦。咁樣，譬如你想加入呢個 Facebook 群組嘅網友，你就喺我 Facebook， 你當然你首先你要有個 Facebook 啦、啊，就加咗我，啊，跟之後咧，你留言同我講話想加入群組，我就會加你入，我拉你入嚟噶啦，啊，咁我今日喺群組咧就貼咗一幅圖啦。咁啊，話時係點解貼呢幅圖咧？喺今日大概是五點晏晝五點鐘到啦。 嗯。 咁佢啊呢個女仔啊 send 咗一幅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。咁啊你係真的阿爹睇過啦。呢、這個女仔就問你能借我點錢嗎？我光從老家來。 嗯。 咁阿爹你會覺得我應該點覆佢？ 借錢問佢借幾多 少？我唔係啊，我話你肯唔肯陪我先？陪我就唔使話，我都咁講，唔使借啦。我話唔使借，我喺QQ 嗰度可能講，因為佢 QQ 我㗎嘛，咁、我當然呢啲詳情我唔會同你哋講啦，咁、我 QQ 我 Q 佢 QQ 我，咁我 QQ 返佢啦，我話咦使乜我借俾你使乜，我俾你使乜還啫，你明我意思啦，大概係咁上下咁嘅嘢啦，跟住就同佢講價啦。咁我未講價之前呢，咁我已經臨呢貼咗喺我個 Facebook 群組度啦，咁樣咁都當然啦，啲網友就非常之熱烈啦、都叫幾熱烈㗎，有17個回應啊，到而家到呢一刻，因為係幾個鐘頭，因為我呢個 Facebook 群組其實得嗰30-40人㗎咋，啱新㗎嘛，咁已經有啲人回應啦，咁最緊要係個價錢啦，你知唔知呢條女問我借幾多啦？3000。3000，咁3000就唔係一個平嘅數目啦，咁當然網友都認為係啦。咁跟住我就同個呢個女仔講啦，我就話3000可唔可以係三日兩夜呢？我話一日就唔得啦，三日兩夜呢。咁佢跟住呢就佢話考慮緊，好啦，結果唔講咗俾你聽先，關注先，其實有結果㗎啦 ,ok? 咁呢點講呢？呢、這個女仔係咩女仔呢？佢就而且喺金都裏面嘅飛機妹。我成日講金都呢啲女唔錯㗎啦，係咪先？而且我可以抄得牌，亦都其實長期同佢聯絡嘅都唔係閪㗎啦。我曾經喺佢喺金都嗰頭做，而家佢冇金都做過，金都做㗎啦。佢而家喺永 X 骨場做嘅。即係早輪啦，而家又佢翻咗鄉下嘛，咁而家翻翻嚟就唔就咪揾到嘢做啦。我就係講金都啦。我揾佢咧嗰時咧，我就第一次揾佢，咁我覺得 OK， 我已經想搞佢啦，呢件女 OK。咁我就同佢講話，下次不如出嚟賺外快啊！我好精啊，不如出嚟賺下外快啦，你咩價錢啊？咁樣佢一路都冇講幾多錢嘅。我開頭講800，即係以前就500啫，而家就嗌800㗎啦。佢領頭，跟住我曾經再捧佢場，我捧即係俾佢起機，我起咗三四次到啦，咁我係講到1000蚊嘅，最後佢都冇，佢都話佢都死路，咁我話，咁算啦，即 真係冇完啦，即係我唔可以成日搵你起機㗎講真。 嗯。 係咪戇鳩先？因為起機啲我唔需要搵開一個，我有目的我先至搵一個啫，係咪先？我如果我你唔肯嘅話，我由八百講到一千，你都唔肯嘅話，咁我冇理由再死錢嚟㗎，係咪先？ 嗯。 係咪先？我已經某程度做咗四次、四五次定三四次咁上下啦，我都叫你熟客㗎啦，你都唔想買住我呢個熟客嘅，我梗係閃啦，係咪先？ 嗯。 咁啊，咁一直咧攞咗個 QQ 啦，同埋微信啦，一直有聯絡嘅。嗱，咁佢今日就 send 咗個QQ 嚟啦，咁啊傾啦。咁我最後又再重申一次啦，我就話三千蚊可以，但可唔可以係兩一三日兩夜咧？ 嗯。 啊，咁佢嘅答覆係可以嘅。 OK。 OK。呢件女係咩嘢樣子咧？話聲聽，正宗嘅高。 嗯。 瘦，佢高，佢隨時高過你一的。 嗯。 OK， 佢瘦，佢肯定瘦啦。 嗯。 啊，啲肥我都唔中意啦，係咪先？嚇，佢係大啊。 咁得意？ 佢唔係，但係佢都波入嚟做啊！你知啦，我哋去金都斜機嗰時候，我係揸過噶嘛，係咪揸過啲流嘢嗰啲係逃唔出我手掌心噶嘛？話聲你係咪先 ？OK， 逃唔出我手掌心，揸過。咦，我幾堅喎，但係又好撚棍嗰啲波。即係你好靚嗰啲咧，知唔知點樣？少佢又唔係筍形，佢係尖尖地嘅。 嗯。 啊，總之佢又唔算係湯碗，又唔算係木瓜。總之佢未到筍形咁靚啦，但係就都好鬼靚啊！因為我已經拆咗個巴嚟睇過下噶啦嘛。喂，呢類嘢 OK， 當然我睇嘅係一年之前嘅價差。 嗯。 一年之後嘅價差係點？ 就冇人知啦。 就我就唔知啦。 就不得而知 啦。但係佢就應承咗啦。 嗯。 所以咧，我就要盡快。盡快即係呢個禮拜啦，應該或者下個禮拜啦，或者係星期二啦，或者係星期或者聽日啦，或者聽日 ，OK， 哦， 唔好嚟啊！我計方法啦，你諗緊啊嘛，聽日我要翻工啊嘛，我放工去咯， 哦， 放工去咯，我都放早啊嘛，啊，跟住第翻嚟，夜晚再翻嚟咯，第二朝，啊，跟住我做個零鐘頭噶嘛，跟住咪再上去咯。 哇，咁梗係俾我揀嘅禮拜六日啦。 禮拜六日我唔使做不信頻道咩？ 哦，唔使做啊。你同電視夾咯。 我都同電視講啊，我係諗住禮拜六日嘅，諗住本來諗住。 禮拜你約佢禮拜六晚六，咁咪禮拜日日咯，又係日日都得喎。 唔係，我有咗啦，有咗啦，有咗。 哦。 聽日就 診嘅。咁急啊！ 冇辦法啦，唔係因為我後來講話，我有少少嘢辦。我去朋友度，咁就得㗎啦嘛，嗰條女咪喺街坊等我囉、喂我做兩三個鐘頭夠時間啦、趕少少時間啫，兩三個鐘頭我得㗎，係咪先？咁我知一間酒店近黃江咪得囉，係咪先？你有咩嘢講啊？ 我關於七一啦 ，OK， 咁就開咗會啦，今年七一，咁其實某程度上呢同舊年都係一樣，第一嘢 Red 一定會遊行隊伍啦，一定帶隊啦，咁今年再玩得開心啲啦。第二樣嘢就 仲未講係咪我帶嘅噃。 第二樣嘢就會係有街站啦。咁、第三樣嘢就會繼續有翻個節目 live 嘅節目啦。咁、一路做落去啦。 透露下 live 嘅節目係邊個做啊？ 傑斯喺度。 傑斯同埋宇文啦、 好似係。 好似係啦。 好似係。咁所以就會有分三樣嘢啦。咁都係㗎啦，當然啦，我哋第一樣嘢需要嘅係大量嘅義工啦，又或者跟我哋一齊去玩嘅人啦，咁所以好簡單，報名 email 翻 regasin@regasin.com.hk， 題目寫返七一遊行，但麻煩告密一樣嘢嘅 ，send 嚟 email 嘅時候呢，記得留返點稱呼同埋個聯絡電話俾我哋，咁因為方便我哋日後就可以搵返你嘅啫。咁第二樣嘢啦，就當然啦，通告呢就大家會見到啦，喺翻 Record 先個 fan page 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可以上翻不信頻道都會見到。OK， 咁我哋都會 send 俾阿牛啦，麻煩阿牛幫你貼啦，貼翻睇下你中意貼喺邊度啦，係啦。 周圍貼嗰條。 係啦。咁第二樣嘢就係、咁每年都係我哋整咗啲 pops 又好，點都好，其實都需要少少錢嘅。OK， 咁希望各位就多多益善，少少無區啦。咁捐俾我哋。咁呢次就真係捐嘅，呢個會係講捐嘅，因為其實過去幾年都係咁樣做法。咁呢就繼續呢就會係咩呢？如果係嘅話呢，就過數返去恒生銀行。咁account number 就 234-337-376-668。OK， 過咗數之後，今次麻煩各位嘅係攞返張 receipt， send 翻去 wagonsin@wagonsin.com.hk 度，因為點解咧？ 因為呢次係順貨七一嘅， 順貨七一就勾上，我哋就冇，因為老實講冇咁多個 account， 亦都咁講，咁所以就要分翻開打賞前嗰條數，同埋七一嗰條數，咁所以就各位捐咗即係幾多都好啦，捐咗嘅時候記得 send 翻個電郵俾我哋。 係、欸哦，上年有某位朋友捐咗一皮嘢喎。咁如果上年問我咩米花油捐一皮嘢嗰、那個，今年又捐咪得囉，係咪啊？你我知你睇緊節目嘅 ，OK 啊 ，OK 啦，得算啦嚇，當屈又我咩啦，我就食飯啦，我就食飯啦 ，OK。 咁就咁所以就即係放翻我哋 Pops 玩嗰度啦。咁所以就記得真係捐款嘅時候，都係題目寫翻七一遊行，咁就然之後就掉翻落嚟俾我哋就得㗎啦 ，OK。咁啊， 咁就最後啦，我要講講啦。下個禮拜就係龍舟掛鼓啊嘛，係嘛？係 啊，端午 咁就禮拜節目就暫停一集噶啦。咁就我會出那些年啦，即係我聽我聽日嗰個報告咧，就要順延到下個再下個禮拜先有啦。啊 ，OK， 咁啊，亦都可以同埋都唔係預告嚟啦。依日出街咁不上我做咗噶啦。OK， 就唔好咧，我同啲網友講唔好成日講話牛哥幾時翻嚟做。我係隔唔到時間啫。你哋咧成日喺個面書度喺 Facebook 嗰度咧，喺度叫牛哥幾時翻嚟做咧，佢不想做咧。咁阿傑斯受到好撚大壓力嘅 ，OK？ 啊，傑斯就會打個電話嚟好撚煩交咁樣。阿牛點啊？我就話唔使理佢啦，但係冇辦法，即係阿傑斯其實打過幾次電話俾我啦。咁係隔唔到時間，大家隔唔到時間嘅啫。嚇，咁啊唔好喺面書度逼阿傑斯。點解我哋冇嘢，亦都唔係嗌交。啊！亦都唔係有啲咩問題啊！總之係時間隔唔到啊！我冇理由叫阿傑斯星期四同我錄噶，係咪先？亦都冇理由傑斯星期二同我錄噶，係咪先？咁佢有冇可能叫我星期日同佢錄噶？OK， 咪真係好懶白噶嘛，係咪先？我唔使滾啊！我係為咗呢一次阿傑斯，為咗奉獻你哋不上頻道班聽眾，喂！我犧牲咗個星期日啊，大佬呢次。本來我係輕輕鬆鬆。 星期六啊。 星期六星期六。 我唔知佢啊，你。 總之我唔知呢兩日啦。唔知呢兩日。我係犧牲咗好 enjoy 咁同呢一個以前喺金碧做嘅女仔好個長時間玩啊。我要趕頭趕命啊，搞星期四五啊變咗要。啊嗱講真唔好逼阿傑斯。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下個禮拜聽那些年。拜拜。 好拜拜。